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啊，伴奏还是焦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吗？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焦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是给您的， 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吃醉了。